到花香的童年，捡起被遗忘的相片，曾经弹过的木吉他早就断了弦，还记得年少时我最爱荡秋千，一个人骑车去海边，在流星许下心愿，蝴蝶风筝飞得很远，随着天空消失不见，曾经听过的语言都被岁月搁浅，和你遥望过的月光都没有变，让四季都变成夏天，放弃每一天，只回头看一眼，就像你陪在我身边。